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哎，嚟到 好 舊市好啲， 舊市好啲啊！幫我執執嘢，我哋今日都嚇，好開心啊！即係 點啊？ 上一次咧，我就同一位南京網友啦，咁啊講關於中港關係啦，不過俾個本土派插一插我， 插咩啊？ 咪插我話我講， 我哋講廢話， 普通話咁，我覺得即係如果咁講嘅話。就即係話我投共嘅話，咁都幾容易喎。其實佢太睇小共產黨啦。 其實唔係嘅，以佢嘅邏輯咧，你有身份證咧就已經係投咗共噶啦。 係啊，你佢發俾你噶嘛？ 咪係咯，你剪咗佢啦，又係。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如果嚟話好似今日個網友阿佳咁樣，佢一打馬嚟我就鬧走佢嘅話，咁大家唔去了解，咁原來大家原來好多紅溝嘅，即係紅溝只會越多。咁我覺得咧，不如了解。好過對抗啦，咁啊嗱，下個禮拜咧講講台務先啦，即下個禮拜咧我咧就會出 trip 啦。 去邊度啊？咁我得啊。哒哒哒 哒哒，攞住副 pad， 四條煙， 四條煙 去邊度咧？ 拉斯維加斯 哦， 去做一個展覽會，咁啊，我哋今次我唔係做去睇嘅，咁啊想識下啲見下啲客啦，同埋揾一啲新嘅 vendor 同埋揾啲新客啦。 哦，咁即係順手就可以介紹埋你嘅節目，生意好啲啦， 梗係要啦。咁到時候我會睇下有啲，我會留意下嗰邊嗰啲生意行情，同埋我會留意下嗰、那個佢哋需要啲即係多係要係咩。類型嘅產品為主嘅，同埋睇下啲人咧，我會留意咧，啲人入到個商場有個購物中心度咧，出嚟之後有冇袋，即係有冇買嘢，就定係齋睇唔買。咁我都會留意多少少嚟話佢哋啲定價啦。咁我哋翻嚟我做翻少少功課俾你哋。 但反而你會比較翻澳門，因為成日話，喂，澳門係全世界最大嘅賭場喎，仲去美國。 兩種賭法唔同嘅，澳門係搏殺。美國嗰種就係 entertainment， 係一啲相對嚟講係 悠閒啲、 悠閒啲嘅。人哋我見到啊，啲人同嗰啲可觀係有講有笑，即係唔同香港、澳門嗰啲咧， 敵對狀態啦，身經嗰啲殺啦， 係啊，即係人哋唔會咁嘅。咁我覺得咧呢樣嘢我都可以話街，唔好喺度食喺度炒蛋喎、啊，你喺度炒螺喎、啊、你真係我暫停你聲先，等我陣，你喺度炒螺。暫時佢聽我唔到住嘅，佢聽我聽到佢，佢聽我聽唔到佢，佢聽到我嘅，咁又佢喺度炒緊我啊，咁啊嗱，咁啊講咁多啦，咁啊有請我哋今日個聽眾啦，阿佳， 哎大家好， 嗱你上次牙斬斬啦，又話人哋講普通話唔親切啦，我等你親切啦，喂介紹下自己先啦， 啊大家好啊，城寨聽眾好啊，我係廣州90後阿佳啊， 係。你廣州，哎，唔好講邊區啦，費事一間公安過嚟嚇、啊、整你啊，即係招呼你唔好啦。咁啊，喂，其實你咪都好多城寨，聽城寨嘅。 話我開台應該就 可能我哋嗱考你問題先，我哋幾時開台先？幾月先？既然啊，考考你先，記唔記得？ 2014年啦。跟住差唔多10月左右。 哦，早少少啦，六月啦。 唔緊要，都好叻噶啦。 都好叻，聽咗好多噶啦都。 你問我，我都唔知嘅，講真。因為我都遲少少，我先知道有城寨呢個台。因為嗰陣時候我見到你用咩方？你用係咪用香港網台個 app 啊？定係上 YouTube 睇嘅你？ 我上 YouTube 噶，隨便揾噶咋。係即係嗱，我有關注開一啲香港嘅一啲人噶嘛，咁樣佢哋啊見到個咁嘅節目，點啊咪睇啊，又幾好聽喎咁樣。 多謝先啦。 你有冇聽其他網台噶？ 都有噶，哇！我因為平時好得閒咧，好多網台都聽噶。哇！真係5-6個。 例如咧，你介紹你最中意咩節目啊？ 開得名啊！ 開得名，我哋啲好開放。 我最中意噶。咁都系城寨 之外咧， 之外啦，不如唔好讲啦。 嗱，仲有一个就唔算啦。我谂光明顶算唔算？唔算网台咧？ 哦，唔算。不过我好老实咁同你讲，我都系听佢大嘅。 我又话俾你 听，2003年。 嗯，我直情嗰阵时候我最记得啦。嗰阵时候我听开始听嗰阵时咧，我听有一个人咧，我觉得呢个人讲得好好嘅。身边呢条友仔咧就去咗做政府工，跟住而家出翻嚟做咗我同事，嗰个叫刘世良。诶，讲真啦，我细个嗰时都系听刘世良大嘅，佢条死佬跟住话冇可能。我都喺呢咪都讲过啦，我唔知有冇on咪，即系嗰时我讲过话，其实我收尾同阿刘世良合作，即系做到节目啦，我觉得都有啲科幻嘅，即系好虚幻， 梦幻啊， 梦幻 呢个应该系接触唔到嘅人嚟噶。 系啊，咁我所以咧，咁我希望第日可以陆续有多啲唔同嘅尝试啦。咁其实今日我都好开心，因为咧，首先咧，阿佳咧系好亲切嘅广州话， 广州人啊， 我哋两个都好中意扮广州仔啦。 哎、我直头系广州仔添啦， 我边个 西关大少系咪？ 你系西关大少啊？系西关大少咁啊，姓西佬啊。嗱喂，其实咧，我今日咧好多题目。哇！我怕我讲不完，所以咧尽快我哋入正题啦。好啦，我第一个环节咧，我想同你讲下一啲轻啲嘅、轻松啲嘅，例如话咩咧？呢个文化上 ，OK。首先讲阿佳你嘅成长过程，你点解会即系你咁多同我哋香港呢方面，即系或者广州岭南文化接触嘅？ 我。最主要就是啱開始，即係喺鄉下啦，一成家人過都係廣州啦咁樣。 阿佳啊， 埋咪 阿佳，阿佳埋咪啲啊，唔好掛住打字啊，埋咪啲講嘢 啊。啊，係聽唔聽到？ 好，嗯， 係我首先我自己係即係大概我1997年啊嗰時我先幾多歲，6歲就開始即係打開部電視就睇到嘅嘢就全部都係香港嘅，我喺廣州。咁樣嗰時亞視啦，仲有咩 CTVB 啦，咁樣嗰時仲唔係嘅，仲係 TVB 嚟嘅。咁主要都係睇電視咯，仲有就係嗰陣時候嗰啲街邊嗰啲音樂鋪賣親嘅唱片啊，好多都係香港嘅歌星，咩 Twins 啊、謝霆鋒啊、許冠傑啊呢啲咁樣嘅，都係呢啲碟啊。所以嗰時候聽歌都係聽呢啲嘅咋。 嚇！ 咁最初接觸呢啲。文化就咧系完全唔知道对我嘅影响会有几大噶，咁系觉得入边啲嘢好好，即系就系、是，哇你要睇电视剧咁啦，入边嗰啲剧入边嗰啲人住嘅嗰啲屋企嘅环境啊，仲有人与人之间沟通嘅嗰个方式啦、啊，同中国我平时嘅朋友系好唔同啊，但系后来我同我哋班呢啲。學生啲同學仔咧都係咁樣傾偈嘅啦，就覺得好似自己係香港人啊，只不過係喺廣州咁解啫嘛，咁樣，就所以其實我接觸香港嘅嘢嘅時候，我唔知道佢對我嘅影響會有幾大，直至到我自己出去做嘢，離開咗學校出去做嘢，然之後再喺大概2-3年前重新再去關注翻香港嘅嘢之後，我先知道。好似揾翻以前嘅感覺咁樣咯，咁我先至慢慢去聽阿細良啊，你講仲有阿陶傑啊呢啲咁樣嘅人，我慢慢我先覺得啊，原來我一直以來諗嘢嘅方法咧，仲有講嘢嘅嗰啲邏輯咧，全部都係同受香港嘅影響啊！ 我有問題想，我好想插嘴問你咧，你身邊多唔多好似你呢咁嘅人？ 佢哋唔覺噶。 嗯， 但我试过同佢哋私底下倾偈，我问过佢哋，因为喺占中前后嗰段时间咧，佢哋倾真香港嘅嘢，佢哋都系觉得哇呢啲唔知天高地厚噶，呢啲人同共产党作对真系不得好死啊咁样。 嗯， 咁我嗰时候你我跟我再讲啦，那个占中做紧啲乜？我嗰时候我即刻问翻佢哋，我话你哋咁可唔可以想象下喺你哋人生当中？香港从来冇出现过，你哋会少咗啲咩啊？咁样，跟住佢哋话冇咩，都系咁啊。咁大部分人都系话冇乜嘢噶。跟住我就再问啦，我话咁，你试下谂下，冇咗周星驰，冇咗张国荣，冇咗张学友啊、Beyond 啊，冇咗 TVB 啊，甚至系冇咗金融，试下冇咗呢啲嘢，你哋会点？ 其实 周润发啊、刘德华啊咁样，佢哋即刻就觉得哇，好似真系冇咗好多好多嘢咁。 其實係 嘅，先開始慢慢知道香港哦，原來咁重要嘅。 其實我首先我唔係大中，我唔係大香港主義，因為我唔敢夜郎自大，我亦都唔會妄自菲薄。我覺得持咗平衡心。你講得冇錯，你講得比好多香港人更清醒。你講出個重點就係話，其實你將啲頭先講嗰個嘢咧物化咗佢，或者人化咗佢。例如話頭先你講周星馳周潤發嗰啲咁樣，冇錯。呢其實正正就代表咗我哋上一代咧嗰種嘅創意啊。你睇下周潤發唱嗰啲嗰啲咩啊，係咁先，唔係咩啊？咁呢啲。又或者我想会影响了其实可能那时候某一个年代的香港人或者讲广东话的人。而周星驰为什么现在在国内最近的美人鱼都大收了，虽然我不觉得没有了周星驰，但我看见很多周星驰的影子在里面。其实即大家首先不要说这些什么黄片啊叫什么合拍片这样上大陆做这样，你的市场都不是香港的。我觉得你不如看看先。你睇下先咪鬧咯。咁其實我有好多位我都笑嘅，我亦都睇得出阿周星馳咁背後嘅一啲努力咧，話佢將一啲香港粵即係嗰陣時嘅文化啲歌啊咧擺埋出嚟，咩論武功咁啊，即係整首咁嘅歌喺度。咁其實佢正正就係想帶出呢兩味嘢。嗱，咁啊唔講太多大家個人嘅嘢啦。咁不如一陣間我大把時間招呼你，放心。我想問一下你嗰、那個你頭先你講話。文化啦，我想问下你，除咗 TVB 你又讲咗啦，咁其实 TVB 乜嘢大先，或者歌手啊 ，TVB 啊，电影啊，你系听啊听睇咩嘅咧？大嘅咧？ 许冠杰啦。 哇，你许冠杰九一年嘅许听许冠杰， 你冇计噶，嗰阵时候我九一年跟住九七。到九九呢段時間，我十歲都未有。我哥哥聽咩，我就跟住聽咩噶啦。 你哥哥幾多歲啊？ 我哥哥比我大三歲啊。 三歲許冠文， 唔係講真噶，係仲有仲一種情況就係點咧？就係、是你即係冇得揀啦。嗰、那個你行出去 CD 鋪，你買碟或者係點，你買到嘅就係呢啲嘢，你立到嘅就係呢啲嘢。即係唔係話我唔代表話聽得明，係或者係話你聽得明入邊嘅嗰啲。含义是什么，又或者是里面的歌到底唱的什么听不明白的，只不过是叫做说我今天 最流行就是这些，就听这些咯。 但其实 所以是听那些的， 不好意思插个嘴先，当然说 Lens、其实那时候你九十年代之后都开放改革很久了，都十二年了，其实应该你本土或者是广州或者大陆自己本身，譬如韩寒那些你应该会听过一点，是不是听过一点 韩 寒吗？韩寒的吗？ 韩寒的大 韩寒韩寒当时很小的都是 嗰啲就我爸爸哋听噶啦，咁我哋、我哋嗰啲人系即系叛逆心啦，或者叫做咁，基本上长辈听啲乜，我哋就唔听乜噶啦。即系佢哋听开嘅嗰啲嘢，我哋都即系反感啊。仲有一种就系、其实佢哋唔系听韩红嘅都，佢哋都系听啲即系咸脆歌， 系 咸脆歌咁， 或者系即系你明白噶啦，即系八十年代就开始铺嗰啲咁样嘅夜店啊，点咁嗰啲机室咁入边播嘅嗰啲，即系依家就话粗俗或者低俗啦，咁听嗰啲咁细路仔更加唔适合啦。咁佢哋大人有佢哋大人听嘅嘢啦，咁但系佢哋唔识欣赏咩许冠杰嗰啲啊，佢哋唔识听噶。 你最中意许冠杰边首歌？你可唔可以大家讲一讲？ 最中意啊，铁塔命运啦， 系都系好嘅，因为嗰首歌词我都响旧时好啲都讲过啦。 许冠文写噶嘛， 许冠文写嘅。 搭飞机嗰阵时 系啊，即系啲词即系排比队友咩啊，我乱 乜都有晒啦， 乜都有齐晒啦，即系咁当然啦，许冠文本身读好多书啦，咁佢写到咁好嘅嘢应该嘅。咁另外啦， 其实就好多歌咧都唔明佢唱。乜嘅系后来再听翻啲港台，唔系一啲网台或者系一啲其他节目，佢哋去诠释翻入边啲嘢，咁我先至开始有少少明咁。不过就本身我都中意慢歌噶，如果有张国荣咁嘅话，我就中意听佢嗰首 唱两首听下，唱两嘴听下先。 我什么可给你咁样咧？ 哦， 我什么可给你嗰首？ 又嚟啊！ 你唔到我嚟问佢嚟， 即系觉得。音樂嚟講，即係我覺得一個男人可以講出一句咁樣嘅説話，我覺得真係好佩服佢，跟住仲可以咁好聽喎。 係， 即係一個男人可以講同人哋講話，我冇乜嘢可以俾到你咁樣嗰種，跟住仲要講到好好聽咁，我覺得哇，真係好正啊！ 因為佢唔係男人嚟噶嘛，佢嘅心原來大家收尾先知道。嗱，我呢句説話冇貶義噶，我係一個絕對 liberal 到爆嘅人，我覺得你。咩取向冇所謂，你只要唔好逼人哋，例如話 Lance 唔係個逼你係唔得。如果大家都兩情相 悦， 有乜問題啊？我就自己覺得呢啲係 DNA 上天俾你嘅。嗱、不如咁啦，交換下心得啦。頭先你講張國榮啦，嗱，先生一陣間咧，我點首靚歌俾你聽，係一位廣州我哋一個嶺南嘅一個老友咧，佢唱嘅。咁嗱，各位觀眾咧，即係各位聽眾啦，有心理準備，四級嘅。不过我都要想试下咧，就破下呢个网台嘅喎。好，出咗啦， 系。大声啲啊！谁知你性无能，拥我在抱我嘅亲吻，系老得晚又过分。咋咋妈妈妈妈好开心，特别是正啊回头问，拥我在抱我嘅亲吻，我啲系水浸死人。大隻臂呀俾你睇，忍睇呀你呢大碌夹猛嚟，插到我虾饺我变咗糯米鸡，哇！你老味继续嚟，插到我虾饺我变咗糯米鸡，哇！个只头系继续。 其实咧，嗱，翻嚟啦，唔好咁多啦，因为我哋唔想太多，又听到几坚噶啦。你可能不是聽 live 啦，即係你做不到 live 啦，咁我都話俾你知，其實好多好多粗口喺裏邊嘅。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嗱，從呢個 case 受影響咧，其實後面咧有一集猶如巡行無煙煙煙，咁咧間我會將呢條片咧原汁原味咧 YouTube 嘅片咧，我擺翻落個網度，網友自己慢慢聽欣賞下，咁你會知道講咧，佢後面好多張國榮啊、邝美云啊、 徐小鳳 啊。 应该就是张伟文演唱会的歌 Medley 来的，不过就歌词变晒。 是啦，你自己听啦，刚才你听到已经够坚了嘛。我想创这个城寨有史以来最多的东南西北的纪录。 次文化我们这些集 次文化 文化东西来 的。我觉得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是这个怎么样那个叫什么那个岭南文化它是受影响。我又告诉你知道我除了喜歡這個之外呢、這個叫、炒螺明，咁仲有呢其實我都同你講過啦，我係非常喜歡一個叫竇圍嘅，就黑豹樂隊嗰個嘅主音歌手啦， 即係以前王菲嘅前夫啦， 王菲前夫冇錯。咁佢除咗第一隻啲東兵馬克，其實我覺得咧呢、這個就係都一個交流嚟嘅，可能又你話齋啦，我肯係要聽一下啲大陸嘅樂隊，我先覺得自己型嘅。咁同埋而竇圍亦都係一個好真係好堅嘅一個人，佢撈尾嗰兩張點黑夢啊，都係一啲非常出色嘅一啲音樂，而家聽翻一啲都唔落後噶。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啲人係好珍惜嘅。調翻轉頭，好似你咁啊，你又聽啦，許冠傑啊，你咁樣咁特別啦，91年聽許冠傑。 得罪聲，香港我哋即係嗰陣時唔聽過呢啲係老餅，我爸哇搞錯啊，呢啲差年代歌咁鬼老土啊！ 系啊， 不過調翻轉你哋嗰邊反而呢一樣，反而你哋興聽翻即係70年代即係啲廣東歌喎，呢個同我哋香港唔同喎。 啊，我覺得我唔可以代表即係90後 喎，特別啲90後。 喂，你咁你啲 friend 聽咩嘅咧？ 佢哋都係 草蜢同興啦。 你講如果你話細個嗰陣時候啊，即係仲係90年代嗰陣時候啊 ，Twins 咯。 系啊系啊系啊，謝霆鋒啦，系啊， 謝霆鋒啊 ，Twins 嗰啲咯， 系啊系啊，咩、玉蝴蝶啊，咁謝霆鋒嗰只，我好印象好深刻呢张专辑，即系嗰阵时候其实都有听，唔系话冇。 同埋嗰阵时你哋系买老翻，冇正版噶嘛？嘛， 应该系冇正版买点翻转， 系咪买唔到正版噶嘛？你哋 嗱，如果买到嘅话咧，都唔一定会买。 系嗰阵时买一只老翻几多钱啊？有冇印象？ 10元啊，好似系10元， 系10元 左右， 10元人仔，喂都唔平喎，话是话。 嗰阵时人工系大概几千啊？大概400-500蚊人工啊嘛。 嗰阵时候你有1000元人工就好劲噶啦， 系嘛？ 90年代差唔多啦， 90年代差唔多。喂，咁你电影咧，你有啲咩电影你嗰阵时系即系会追翻嚟睇啊？啲咁样，你觉得系好劲嘅，好震撼你嘅， 好震撼我嘅电影啊， 系。嗱，讲真啊，大陆电影 so far 即系嗰阵时到，即系我细个啦，系冇一套令我震撼噶。 因為嗰陣時候我又唔識睇《黃天後土》啊啲咁深啦嚇嚇。 大陸嘅哦，哇！第一周潤發啦， 係嘛？例如咧， 好多啊，都係嗰啲槍戰片咯， 英雄本色啊， 係啊係啊， 喋血英雄唔係喋血。 雙雄 啊，吊雙雄啦，仲有三個嘅講阿周潤發、張國榮同阿鐘楚紅啦，嗰套 周星馳啦， 周星馳喂，即係呢個人係一個咧，你係由第邊套戲開始睇咧？如果你講周星馳， 呢個梗係唔記得啦，但係佢所有戲我都睇過曬，而且 咁你自己最中意邊套啊？嗱，你自命啊，周星馳 最中意啊，九七家有喜事啊，國產007啦， 係。喂，國產007咧有一度好搞笑啊嘛嚇，即係喂嗰段咧，我想知道而家大陸係咪唔俾播？邊 段先你講緊？ 咪 俾人仔 李力 俾人仔係啊， 之前 係你俾人仔嗰度啊？ 哦，即係另外轉身係嘛，就死嗰下就啊，100蚊拎出嚟養養下，唔使死嗰段。 係你即係練咗好耐嘅咩掌咩水上漂嗰個， 全部冇用啊嘛！ 李力持係嘛，水上漂係嗰段啦。咁而家你哋喺上網仲睇到呢一段咧？ 睇到㗎，其實， 嗯，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我咁講咯，我覺得好搞笑嘅就係，我唔知點解啦，即係包括城寨嘅主持都覺得大陸好似好禁閉咁， 嗯， 其實唔係啊，其實真係唔係。 我應該咁講啦，阿佳啊，可能點解咧咁講咧？因為我好多人咧嚟話聽睇啲新聞啦。例如乜嘢呢？好簡單啦、啊。最近有個啊，有個男人有錢佬嚟嘅，做地產嘅，佢批評政府話：你點可以任志強，你點可以一言堂？你唔可以俾人哋發表意見啊！跟住即刻微博俾人哋有幾千萬粉絲噶嘛，跟住大 V 嚟噶嘛，算係，跟住即刻俾人哋屏蔽咗啦。咁而家最近好似又復翻佢，咁但係都有一股勢力係屏蔽嘛。 嗯。 即係我都同好多國內朋友傾偈，其實可能係咪我哋真係慣咗自由，變咗咧一見到一啲唔自由嘅嘢，我哋好上心，我哋會覺得喂冇理由唔俾㗎，係咪先？我喺街度試過見過啲狗官，我真係叫佢狗官咁樣，真係見過啊！咁你哋唔得噶嘛？你哋見到你啊，一係如果再勁啲開拖啦咪正係咪先？我哋呢個我真係好羨慕你哋，好勇武嘅，你真係係堅㗎呢樣。 有兩種啦，呢度我想講翻就你哋陳冠中嗰種啟發咯，就係即係香港嘅嗰、那個，唔係香港同大陸嘅依家嗰個輿論環境，你話自由度嗰方面嗰啲，我覺得佢啟發就我覺得好準確噶啦，已經就係、是、你就覺得你嗰種自由就係見到個狗官跟住就指住佢鬧咁，但係大陸嘅我諗。起碼仲有好多人都仲係覺得哇唔好咁啦，唔好咁啦咁樣，即係俾翻啲嘢俾佢啦，唔好即係遇到佢咁咩啦。但係有好多種途徑同埋好多種方法，大家都有方法去揾到一啲對於佢不利或者係啲黑材料嘅嘢，但係大家就作為談資，又或者係大家都好喺網上都可以睇到一啲好爆嘅嘢。咁睇完就算你刪咗佢，刪咗佢咪刪咗佢咯。反正過多段時間又有任志強第二。任志强第三咁样，即系风云又嚟，嚟完又即系大陆就一直都系咁，咁破圆轮转嘅，即系唔一定要指住佢闹噶嘛。 嗯，用你哋嘅方法， 其实都有嘅，指住佢闹都有啊。咁啊点啊？ 嗯哼， 即系人哋嗰啲拆迁户咁样，指住嗰啲车队同埋个村长嚟闹，跟住人哋嗰部咁嘅推土车就铲埋去噶啦，跟住嗰个人就活生生咁俾佢冚埋。咁你咪闹咯，你闹佢都照。 但呢啲新闻你哋睇唔睇？你哋睇到嘅系 有方法启到啊，即系上心嘅人系启得到。 哦，即系想睇先睇到嘅。 嗯， 你唔上心嘅人，你俾佢启佢都唔上心噶，咁点啫？佢咪 O 嘴咯 ，O 完嘴就今晚食咩宵夜啊？ 据我所知，据我所知咧，之前我识嘅上一朋友咧，其实即系佢哋有啲新闻群组咧，净系知道嘅人先上去睇到呢啲新闻嘅。是不用翻牆的，不過呢我死叫啊，佢死都唔肯講，係嗰個網址俾我唔會講嘅。啲新聞群組係佢哋係。 因為咧，你其實阿佳你講得冇錯，其實咧呢、這個同咧，就算香港資訊咁自由啊，好、多我哋所講成日啲人啲人 label 咗，俾人叫港豬嗰啲咧，都依然係睇住個 TVB 喺度咁樣排住擔飯，然之後哦講乜我咪信乜咯。哎呀打人啊好暴戾啊！但係你唔諗下點解要打人啊？叭叭叭叭，你冇。 跟住 TVB 唔會講俾你知，哦，因為嗰條友咧差佬就用棍剝人冇厘頭，咁佢咪反抗咯。 摸前面嗰橛嘅， 你摸前面嗰橛嘅，咁你一定會咧，但係你而家講嘅係更難啊！你仲要係專登要揾添啊！其實好似你咁有心人咧，少嘅。你知唔知啊？你肯聽城寨，其實你已經係一個好有我哋叫真係好有好有另外一種層面的人嚟嘅，因為其實頭先咧，我見到 Facebook 已經有人讚緊你，佢話你真係好，即係你睇嘅層面好廣，即係好唔同。其實咧，講真啦，今日我同你都冇咩火花擦到噶啦，我都預示咗，我撇得到噶啦。 太近我， 太近我哋 價值觀太近啦。 嗱，咁啊，講翻我哋今日第一節，唔好講咁硬住先，我再大家輕鬆啲。電視咧，咁電視你睇乜嘢啊？佳佳， 電視就 四三零穿梭機啊。 闪电传真机啦，嗰阵 时真系唔识噶嗰啲嘢，真系唔识噶。 吓， 电视就刘松仁啦 ，TVB 嘅刘松仁，佢所有戏我都睇啦。 大时代 仲有就系大时代冇啊，其实我系后我系前嗰段时间，你哋又话重播咁、 哦，丁蟹月， 跟住好多人都话系神剧，咁我就再睇多次丁蟹，话丁蟹真系正， 系嘛？ 我发现咧，即系八九年前后，临回归之前咧，香港。拍的一些東西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其實是很正的就是對於那些大陸的啟發其實香港人是很明白大陸是什麼的那段時間香港人是很清楚大陸到底 是一個怎樣的怎樣的 一樣東西其實是很清楚的 不會覺得它陌生的你好像表姐你好東西就是那些 是 表弟並表姐 表姐 表姐表姐 表姐你有鄭裕玲嘛 系啊，咁佢嗰啲剧好清楚噶，你好似入边个丁蟹个角色咁，就系大陆人啦。我都有啲朋友，佢哋冇睇过噶，我都俾佢哋睇下啦。咁样睇完之后出嚟食宵夜倾偈咁样，佢哋话啊睇唔明啊，但系好好睇。我话做咩睇唔明啫？丁蟹唔系共产党啦咁。佢一谂系噃， 系啊，哎呀，真系叻你。 但其實你看啲劇有冇嬲咧？哇！即係譬如講表姐你好嘢咧，即係講到即係嗰啲性格咧咁濕，即係咁叫愛國愛黨之類，你有睇唔睇？你有冇睇到嬲咁嬲嘅咧？會唔會？ 即係話我哋即係描黑你哋咁樣？ 冇噶， 嗯， 即係你從一個另外一個角度再去睇翻自己中國，我覺得係一個學阿陶傑華咁有個距離感去睇翻呢樣嘢，係我覺得係有另外一番滋味啊！即系你话嬲嘅话，其实咁嬲又点啫？唔通咁嬲又点啫？唔通听日我去海关嗰个搞你哋咩？咁嬲都无补于事噶，咁不如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咁样呢、這个角度，反而觉得系咩省事啲咯？唔至于话咁噶共产党咁。其实我都话咗，其实你哋我唔知点解你哋会觉得大陆系好封闭。闹共产党唔好话咩，我爸爸佢系打过越战嘅。佢都鬧，成日都鬧共產黨噶。爸爸媽媽都係嘅，成日鬧共產黨。其實好多人，大家都喺度鬧緊共產黨噶。 嗯哼，嗱， 你明白即係真係上得去電視或者係喺微博又唔俾人刪得留低落嚟嘅嗰啲嘢，冇錯，大部分都係贊共產黨。但係有好多出咗嚟又俾人刪咗或者出唔到嚟嘅嗰啲，仲多仲多，呢啲係鬧共產黨。 嗯， 只不過佢留唔到落嚟咁解啫，佢冇辦法講傳播出去啫嘛。 嗯， 但係有鬧噶，一直都有鬧噶。 嗯哼。不過喂，其實咧，一陣間下一個環節咧，我見到你其實你都好多你想提出嘅嘢，咁啊，我喺度都呼籲一下啦，網友如果有想問麥佳有啲感受，因為其實我驚我寫嘅嘢未必有咁正，而阿佳我反而咧，我寫啲嘢咧就冇咁尖鋭，反而阿佳咧，我同阿佳傾咗幾次偈啦，其實我都發覺阿佳咧係一個幾仔細嘅人嚟嘅，諗啲嘢咧幾仔細。我例如話頭先佢講 TVB。佢話 TVB 唔係 CCTVB 嗱呢啲咧，我諗我翻大陸十個有九個嘅人係唔知佢咩意思嘅。呢啲係要好貼先知道我哋講咩嘅，同埋佢講得好快啦，咁我都聽得出佢講嗰種即係熟悉程度係有幾多。咁啊，係咪夠鐘啊？係喎，夠鐘咯。咁啊，不如我哋咧，喂，一陣間翻嚟下一節繼續，我哋舊事好啲，一陣見。